冲动都没用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让人想不想都失落。

限，我无从分辨。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放。 尽头，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幸福怎会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发了自己什么不得看的伤害，你抓了我的快乐，我也不断渐渐变脸，你忘了我，我忘了多的伤害，我只会为自己不断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是不是一定要你陪我走完每个角落，可是当我快乐让你不落，你这样让我自己每天都过得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